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3章，机械人四个被豆腐咁一提醒，于是就唔再纠结喺呢啲声音嗰度，向我递咗个眼色，示意呢一边就交俾我嚟处理。跟住佢哋四个人就专心咁准备爆破工作。就系喺豆腐嘅话音刚落，机械人四个都未嚟得及继续做嘢嘅时候，嗰一阵嘅声突然间就加大，好似头先喺度悲怨哀鸣嘅女子突然之间受到啲咩惊吓咁，声音啊变得尖利起上嚟，刺到个人嘅耳膜都发痛。呢一刹那简直系叫人哋嘅心脏系咁一扯。与此同时，墓里边嘅火龙突然之间唰一下，好似被泼咗盆水咁，全部熄晒。随住嗰一阵刺耳，好似啲女人尖叫嘅声音，成个墓室即刻陷入咗一片嘅漆黑。我唔知道点解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，亦都唔清楚嗰一阵声音究竟系点样嚟嘅。但系我知道呢一个绝对唔系一个好现象，因为喺我哋嘅头顶仲有一大群虎视眈眈嘅鼻须。我即刻叫快啲打开光源，只可惜我哋嘅固体燃料喺遇到海难嘅时候已经系冇晒嘅啦。唔系嘅话，亦都可以发挥一下作用。手电筒系唔能够产生热能嘅，相比起比苏嚟讲，就真系冇乜嘢威胁力。我哋啲光源先啱啱打开，耳仔里边就听到一啲极其微弱嘅声音，噗嗤噗嗤咁，好似唔知咩嘢动物喺个地上边躝咁。豆腐呢个时候紧张到咧，声都发晒震，佢又讲：，肯定系佢哋落嚟啦。而家啲火龙啊熄晒，我哋即使打开咗光源，可视嘅范围都好少，除咗周围一片嘅环境之外，其他嘅地方都笼罩晒喺黑暗入边。喺嗰个黑暗里边，究竟有啲乜嘢嘢？我哋就真系心知肚明嘅啦。大家嘅心都已经吊到去喉咙顶，全神贯注咁关注住周围嘅动静。就喺呢一个时候，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嘅脚踭一凉，好似掂到啲咩冰凉嘅嘢咁，吓到我即刻耷低头一睇，视线当中霎时之间出现咗一只干瘦黑蒙蒙又好似水獭咁嘅爪，捉住咗我只脚踭。喺嗰只爪嘅下边系一个好似蛇身咁嘅嘢，佢慢慢担高个头，浑浊嘅毒眼盯住我，细细嘅嘴好长嘅，既畸形又令人哋十分之厌恶。比苏，我倒抽一口凉气，冇谂到呢啲嘢动作咁快，而且系善于偷袭，顷刻之间已经爬咗落嚟，竟然悄无声息咁潜入咗我哋嘅寄生嘅地方。我呢个人向来嘅胆好大嘅，先系被惊到我心脏乒乒乓乓咁跳，但系下一秒钟我就即刻做出反应啦。我心知道惊都冇用啊，我乜嘢都唔讲，就用另一只脚系咁向住佢个头就抌落去。我唔系太了解比苏呢一只嘢，只系知道咧佢条脷可以叮咬人啲皮肤，注射一种好似麻醉毒液咁嘅嘢。不过佢哋具体系点样进食嘅，有冇其他嘅攻击手段，真系唔清楚。呢只嘢而家咁样嘅爪咁瘦瘦弱弱，个嘴细又冇咩牙，睇嚟应该唔具备咩攻击力啩。只要唔好俾佢叮咬咗，应该就唔会有咩事嘅。不过我咁样谂啊，真系错啦，因为我一脚抌落佢个头嘅时候，佢呢个嘢嘅头就爆开咗。只是我冇諗到喺佢里面嗰条脷竟然仲可以再生。喺比苏个头俾我抌爆嘅瞬间，嗰条红色嘅脷剧烈咁喐咗几下，一下子就喺我脚攞个位置度钉咗下。 嗰、那个地方嘅皮肉就唔俾得脚板底，喺脚板底都系啲老皮老茧，但系脚攞呢一个位就一层薄薄嘅皮，瞬时之间俾佢条脷咁钉一下，只系觉得一阵嘅疼痛，跟住嗰啲疼痛感好似瞬间咁蔓延到全身，再然后我就冇晒知觉啦。确切咁讲，我系仲有意识嘅，而且意识系比较清醒。但系除此之外，我就好似打咗成身麻醉药咁，身体嘅感知神经一啲都起唔到作用。呢、这个时候我先嚟得及睇清楚自己踩爆咗个头个鼻须，点解佢个头都爆咗啦，条脷仲能够钉人嘅？咁样一睇，我瞬间就觉得头皮发麻。呢一只鼻须已经唔喐啦，但系佢嗰一条猩红色嘅脷竟然可以自己咁喺度拱下拱下，一阵间佢就脱离咗鼻须嘅皮肉，喺个地上躝起上嚟。顾文敏一睇就惊叫：哎呀，原来佢哋系可以分开噶！林教授嘻嘻嘘嘘咁讲：呢个系一种生物寄生，大家小心啦！佢嘅话讲到一半，令到大家始料不及嘅一幕竟然出现咗。原来喺个地下拱下拱下嘅嗰一条脷，竟然用一种惊人嘅力量突然间弹起，喺阿林教授擘大嘴嘅瞬间，钻入咗林教授嘅嘴入边。呢一幕发生得太快，竟然冇人能够阻挡得到，何况我而家成身都喐唔到，扑街啊！真系唔应该将佢嘅防毒面具除低啊！头先豆腐闹咗佢粗口，睇嚟佢谂起只有林教授先可以帮佢搞翻只手，为咗自己嘅手臂，佢喺大家都大惊失色嘅瞬间，竟然将另外一只武士嘅手伸咗出去，千钧一发咁扯住咗嗰条脷嘅尾，一下子就将佢从林教授嘅嘴里面扯翻出嚟，然后掟喺个地下上边，狠狠咁揾只脚系咁抌，踩到烂晒。豆腐呢个胆呢，我真系唔系好理解，不过而家都不由得刮目相看。我讲：哇，小豆，你真系有出息啊！豆腐咁一松手，另一只手就冇嘢托住，痛到佢啊呱呱叫，佢呼吸都唔稳，成头冷汗咁讲：可惜冇人帮我录低。讲话期间又即刻将受伤嗰只手托翻起，呢个时候我先发现，我哋几乎都已经被嗰啲鼻须包围住啦，喺光暗交界嘅地方，一个个爬喺地上嘅黑影正向我哋躝过嚟，佢哋又似乎已经有咗自己嘅意识，有嘅只系谨慎缓慢，有嘅呢就动作迅速，出其不意，下一秒钟就嚟到咗人嘅脚下边。如果唔系我哋早有准备，已经玩完㗎啦。但系咁样样又能够撑几耐呢？一旦佢哋全部一起上嘅话，嗰一个情形简直就系、是。喺呢个时候，林教授亦都恢复咗啲，佢讲：呢啲鼻须生喺嘴入面嘅嗰条嘢，应该就系一种罕见嘅寄生虫。呢一啲虫嘅身体就好柔软嘅，系好容易死嘅。所以佢就寄生喺个鼻须嘅嘴入边，利用自己嘅毒液嚟狩猎。我哋系唔能够俾佢叮到啊！呢一阵时，机械人四国嘅行动早就已经被打断咗。我心里边一喐，就对佢哋叫：喂，快啲用啲炸药嚟炸开佢哋啦！四号急切咁讲：唔得，份量冇分配好，容易出事啊！我讲。等你哋分配好，我哋都死啦，唔好理啦，炸啦！林教授亦都冇反对，机械人四个见到咁样就咬一咬牙，迅速咁开始掟嗰啲炸药。嗰啲系一啲类似好似榴弹咁嘅炸药，系可以拆卸自己填充嘅。头先佢哋已经搞咗几个，呢一阵时就向住阴影最多嘅黑暗啊掟过去。伴随住冰冰棒棒咁嘅声音，墓室里边啊烟尘四起，碎石啊乱飞，一时之间黑暗里边全部都系浓烟。 手电筒的光完全起不到作用，更加周围就一片混乱。我成身都动不到，手电筒亦都不知道碌去哪里，眼睇住而家昏暗无比。耳仔入边除了头先那几下爆破声的余音之外，其他就是杂乱的脚步声。跟住嚟嘅就係几声嘅惊叫，哎呀弊啦，呢度仲有啊，哎呀嗰边亦都有，救命啊，陈员陈员。最后嘅一个係顾文文嘅声音，跟住喺混乱里面有一只手就捉住咗我嘅手臂，即使嗰只手仲戴住橡胶手套，不过我都感觉得出係顾文文嘅手，纤细而且有力，坚定而稳妥。佢讲 仲喐唔喐得啊？ 唔得啊。顾文文一听，即时就夹住我的架底，睇嚟系准备要扶我走噶啦。但系冇行咗两步，我啊感觉到膊头上边多咗只手，嗰只手好细嘅，绝对唔系人手，系皮苏。我心里边即刻打咗个突，啱啱先要想提醒，顾文文显然亦都发现咗，佢扶住我膊头嘅手，突然间一揈，将我膊头上边嗰只手就揈咗落去。与此同时，我成个人就惯咗喺个地上边，喺空中嘅烟尘都未散，又听到几个人嘅呼叫，中间仲夹杂住铃声嘅枪声，跟住就听到机械人一套讲：集合，我哋靠近呢个长稳嘅地方集合，唔好乱。姓吴嘅靓仔呢？喂，我讲你啊！呢个系机械人二号嘅声音。周围嘅情形而家混乱不堪。我跌喺地上边一啲都喐唔到，视线里边全部都系炸药炸出嚟嘅烟尘，一切都显得好模糊，连顾文文亦都唔知去咗边。我心里边就越嚟越冇底啦，唔通阿大美女而家都中咗招？头先喺我身后边夹出嚟嘅嗰只比苏有冇伤到佢呢？再系咁瞓落去，冇人理我嘅话，可能我好快就会俾另外一只比苏拖返佢哋个洞穴里面㗎喎。情急之下，我不由得㗎嗌救命，啱啱嗌咗一声啫，就听到豆腐嘅声音喺冇几远嘅地方传嚟。喂老陈，你喺边度啊？跟住嘅就係咁啲叭叭吱吱咁嘅声音，我諗可能佢又踩爆咗啲乜嘢啦。豆腐今日嘅表现真係令我刮目相看啊，所以呢人嘅潜力往往都係逼出嚟嘅。喺平时佢嘅早就吓到赖尿㗎啦，但係而家冇几秒嘅时间，豆腐竟然揾到咗我，用佢嗰一隻冇事嘅右手将我抄起上嚟。佢向住一个方向係咁走，估计嗰度可能就係机械人几个要揾嘅安全集合点啦。听到豆腐一边跑一边气嘘嘘咁样讲，哎呀，关键嘅时候都仲系我救你啊！我话你听，从今之后你就叫我豆爷，唔准再叫我小豆。我旧时啊，隔篱嗰只哈巴狗就叫做小豆啦。啊，小豆，你今次真系好鬼 man 啊！以后我改称呼得唔得？而家就改啊！好啦。小豆爷，你睇下我哋系咪走错咗方向啊？你望下前边。豆腐听我咁讲，定眼一睇，脚步即刻停咗落嚟，即刻就扶住我系咁向后褪，因为我哋见到喺前边嘅地下上边，唔知道几时多咗几条嘅黑影，几隻怪模怪样嘅头系咁恶高，眼睇住就要扑上嚟啦。呢啲咁嘅嘢嘅肚下边好似打咗蜡咁嘅，黑影一闪就飙到嚟我哋嘅面前。豆腐情急之下将我向后一推，自己就冲咗上去。我俾佢咁反手一推，成个人就向后跌咗一大截，系咁就掹咗喺个地下上边，个头向后一按，砰一声就冚落个地下度。都怀疑唔知系咪脑震荡，就咁几秒钟，个耳仔同只眼一阵都睇唔到听唔到。过咗十几秒先恢复返嘅听力，我叫咗一声豆腐，不过佢又冇应我。我心里面一寒，心諗唔通豆腐为咗救我已经英勇牺牲咗。諗到呢度，不由得我个眼眶就一热，心里面亦都怒火中烧。我心諗如果我兄弟真係出咗咩事嘅话， 今日我呢条命亦都唔要啦，我一定就将所有嘅炸药都点晒，点都要炸死埋晒啲咁嘅扑街嘢同我一齐嚟陪葬。